是天生凉薄雪，本该最决绝，变心树下草花月。花生竹泪换未眠，秋天雨碎却缘浅，爱恨如一并写，怎去求得两相欠。当时月交天地也凛冽，若爱杀无情人，有情便幸免，是否也算可怜。若爱就无情人， 情丝如何相认？ 是人间最长夜，是天上荡薄雪，本该最决绝，便请树下草花月。花生珠泪换未眠，秋天雨碎却缘浅，爱恨如一并写，怎去求得两相欠。爱上无情人，有情便幸免，是否也算可怜？若爱就无情人，心头生红线，可有人情世相欠？ Hello， 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大家晚上好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哎，听到了，太好了，我也看到你们了哈，开心哈。你们都吃饭了吗？这是谁啊？我不，你们猜？ 哇！ 大家晚上好哈。 滚动的好快。 你们都吃饭了吗？吃了，太好了，我还没吃呢。行哈，其实周六正好，周六也今天是周六哈。对吧，反正正好也不上班，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休息休息啊。嗯，我们现在的是北京时间的7:04啊，我们再稍微等个一两分钟，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哈拉的环节啊。我们这 全新一期的这个直播的，算是 Free Talk Live 这样的一个活动啊，19:04。看大家太开心了，所以说会比较嘴瓢，也是我比较放松一个状态。我差点说成不是脱口，哈哈，对不起。 我也没吃饭。 你们都吃了就行了。 可好啊。行，好，我们人到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哈。这是个什么节目呢？这是这个猫耳 FM F712八周年的周年庆，广播剧《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的 M 直播专场，哎，呱唧呱唧呱唧，特别开心。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够现场跟大家去能看到你们，但是，对吧？我相信以后肯定是有机会的啊。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这种都是我是主持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挺好的，非常好， 但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大海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在这部非常优秀的高质量的广播剧中为这个男主角谭台进配音。 嗯， 对。然后由于呢，咱们是这个就是双主角的戏啊，所以说大家也听到了我身边这位的非常优秀的配音老师李胜蒙老师。 Hello， 大家好。让我看看，你们在吗？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李诗萌，在广播剧《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中为黎苏苏配音。 哎，现在大家都最新的一期，咱们是每周四更新啊。 啊， 最新一期都听了吗？ 都听了吗？ 嗯， 听了，扣个一。 对，问你们一个小问题，我们最新更到第几集了？ 更到第几集啊？好，有答对的，我看到了啊。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嗯， 对对对。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的内容啊，然后其实咱们这整个从6月份开始，对吧，一直是有这个咱们这个 各种直播活动。 对对对对，也是猫耳 FM 的八周年的周年庆，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优质的作品的相关的直播活动啊。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的专场啊。 对， 所以说今天 就和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聊一聊， 对，简单聊一聊关于我们的作品以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啊，对对，包括还有一些小小的互动环节，同时还有你们非常感兴趣的对抽奖送福利的环节。 有礼物，有礼物，快来说一说， 对对对对对， 炸哥。 今天我们会做一些小游戏，同时呢给大家准备了小礼物啊。我们一共有两次啊，两次的福利发放的这个环节，分别是送这个五份啊 M72 八周年庆广播剧的这个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拍立得款式无料。其实无料就是免费送的啊。我每次说到无料这个词我就不太习惯啊。以及五份这个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的广播剧的徽章 ， 对，就是无料徽章。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啊。对，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抽奖，对，大家请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对，我们聊着聊着就一时兴起，我们就抽奖。 哎，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就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之外，我们大家还可以去这个 M 星直播活动页呢，进入这个 M 星直播的福利放送区参与抽奖，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得黑月光拿稳 BE 剧本的广播剧明信片。 耶！ 哎，这明信片其实做特好看， 我 们看。 是的。 好啊。行，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不要走开哦！ 千万不要走开。第一环节就走开，但不至于吧？ 就是你们来，就是多来，告诉你们的小伙伴赶紧来， 赶紧把身边人都拽 过来。然后来了就别走，来了就别走啊！ 其实你看，这就是陪伴你们度过一个夏日的美好的晚间的时光，对不对？吹着空调，听听我们闲聊，哎，押韵了，特好哈、啊。好啊，那么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啊。首先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剧都已经播到第15集了，对，然后其实我们第一季也都正式录完了，就是 其实但是录的时间挺久的， 对对对对，就阵线会拉的会比较长，毕竟咱们这个戏的整体的这个篇幅还是蛮大的， 对 对对对对， 而且情节也比较复杂，对。 然后如果大家其实没什么如果的，就是来这个广直播间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这戏了，也会发现。至少在整个第一季中，其实申萌老师的戏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很多的戏的很多的关键点都在，对吧？ 也没有了啦。 其实是，你看我一开始都是在呼吸。 哎呀，没有，但是呼吸很难， 呼吸很痛。 嗯， 对。但是的确是，有很多很出彩的戏份，以及很多很催泪的戏份，以及很多很甜的内容，都是在我们的。合作同时，然后师母老师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哈。 你别总夸我呀，我刚刚看到那个弹幕小伙伴说夸我们俩的，感谢 ，多夸一夸哈，感谢你们哈。哎，那我现在我有个小问题问问哈，就是我要问师母老师哈，就是苏苏得到的那就是那个青饰花是什么颜色？你还有印象？ 青饰 花。 嗯 哼，这个题不要考倒我。 是吗？ 他得的那个倾世花，当时是我记得是澹台烬想要吞噬那个倾世花。 哎。 然后苏苏趁他晕过去的时候就强行抢了过来。 哎。 嗯，然后那会儿啊，就是勾玉就说这个倾世花当时是只剩最后一个颜色了。 嗯。 它是紫色的。 嗯。 因为紫色代表那个痛苦还有让人不得善终的花瓣。 对对对对 对。对。我记得倾世花呀除了紫色，嗯，还有那个还有两种颜色。 嗯。 弹幕给我看看除了紫色还有什么，来给我看看。嘿。 现场考大家还行， 绿色，哎，绿色， 哎， 我这样，大家说什么颜色，我来说什么颜色主什么，好不好？哎， 哎， 看，还有小伙伴说红色，红色， 嗯， 来，我说绿色是主纯善善良， 嗯 嗯，然后红色是力量， 嗯， 绿什么？绿红紫，对，绿 红 紫 的 没毛病啊。 嗯嗯 嗯， 所以你看，由此可见啊，不管是师梦老师还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也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了解这个作品哈。但是呢，我们其实刚才只是个热身环节 啊， 正式的提问，我们其实第一个环节叫做快问快答，对，我们正式的提问其实并没有开始。 好的，好的，好的， 对对对对， 就是后面还有好多好多问题等着我们，是不是？ 哎，我们准备了，一共准备了15道题啊。但是我先告诉大家啊，就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跟我们互动，但是这个环节是没有抽奖的， 嗯， 哈哈。但是我希望大家一定不是 一起共同来回忆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先复习一下剧情哈。如果你们知道答案，也可以把它扣在公屏上啊。 嗯， 好，第一道题哈，第一道题哈。首先，这个苏苏穿越之后呢，有一个宝器法器， 嗯， 对吧？是一枚勾玉啊。 嗯。 然后这个勾玉呢，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存在啊。 嗯。 请问。这块勾玉呢，它是以什么形式留在苏苏身边的呢？ 这也太简单了。 哎，大家肯定都知道，忙打字呢。 哈哈， 对，可好了。 手镯，手镯， 没错， 对对对， 变成了手镯。 嗯，一直在他身边， 变成一个智能手环。 对 对，还能帮他检测身体状况，可好。 但这个勾玉特别逗，他就是每次就说啊，哦，我要睡了，我要休眠了。 嗯， 一出来解释一下，我要休眠了。 就是当时我们在录的时候还说，可能这是初代的智能手环，电量不够用。 对 对对对， 他特别可爱，然后他总因为灵力不够嘛，然后总休眠。 嗯，但是在关键时候其实也能帮着， 是的，是的， 分担很多。 嗯， 对对对，心情啊。 嗯。 然后刚才顺道的，其实第二个问题大家也很多朋友答出来，他的全名叫做九天勾玉。 嗯， 对对，很好啊，看来。观众们真的是，听众们真的是， 对， 比咱们更了解了，特好啊！感谢你们，我也替整个剧组感谢你们。好，下一个问题哈，苏苏啊，他是看到了这个500年前的夜袭物，对不对？ 对， 他是通过什么看到的呢？我们等一等，大家打字。 一种镜 ， 一种， 嗯， 我记得是一种镜。 对，什么镜？ 什么镜呢？ 嗯， 什么镜？我这个有点不记得了，我看有没有人能提醒我是什么镜。 哎，漂亮，过去镜。 虽然是不是一个叫淘淘好甜的， 嗯， 小伙伴说的。 哎， 过去镜。 完了，就成了考大家了。但是非常感谢你们，的确没错啊，是通过过去镜啊，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我得记下来啊。 嗯嗯 嗯，好，下一个是你们家的事儿了啊。苏苏学习的门派，他这个剑法的，就是门派的剑法叫什么？这个， 青红剑诀。 哎，这太简单了，这都不用你打了。 就是，对，青红剑诀。 嗯，青红剑诀，名字很好听。嗯， 是吧？我答的对吗？ 听起来就很飘逸的样子。 我答的对吗？ 好像。 给我一点反应，宝贝。 对。 哎哎哎！ 嗯，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啊！好，再下一个问题啊！再下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初期的时候，啊， 嗯， 有一次呢，也其实也是第一次，黎苏苏以这个穿越之后的身份第一次遇到了九公主， 嗯， 然后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分歧。请问他是用了什么方式和九公主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切磋呢？ 这个不赖黎苏苏。 嗯， 九公主一看他就说，你给我比试比试，就这种的， 叫嚣了， 你知道吧，就必须的，得上，你知道吧。然后我只拿了一个那个普通的小树枝。 嗯哼，就博了千金了，其实也没有很博千金，对，因为本身他的这个 是我没想找事儿， 对对对对， 就苏苏啊，没想找事儿， 嗯， 是的， 没错， 是树枝，树枝， 是树枝，没错， 都会。 对， 哎，这一题答不来，我都有点惭愧，真的，大家都会。 大家真的是太给力了。好，再下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哈，这个被苏苏啊，被苏苏赶走的婢女叫什么？叫翠果不是？ 什么翠果不是？ 对， 那个婢女就是。就是他叫，就是说，他是叫一个，我想一想啊，就是说，我这个我不看弹幕，我不看，我一定要自己想出来叫什么柳，叫 想想啊，他是 碧柳，我记得是一个颜色的那个、哎、那个名字，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碧柳啊，之前就是留在那个叶希雾的身边嘛，他就是因为心思不纯， 对， 他应该也是总那个让叶希雾干那些坏事儿，所以被黎苏苏识破，直接把他赶走了， 直接把他撵走了。 碧柳，碧柳，碧柳，碧柳， 好哈，刚才问的都是关于这个苏苏的， 就是全是考我的是吧？好， 对对对， 啊，那我明白。 对，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呢，是其实问我，但是我这边大概都知道答案，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一块儿，我们一块儿回忆回忆。其实所以说第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其实更像是我们共同回忆之前故事情节的一个环节哈。好啊，下一个问题呢是这样子，是这个苏苏呢曾经送给过澹台烬一件随身物品，并且告诉他说这个物品可以防身，是个什么呢？这太好猜了。 是啊，送给你的， 是一个小配件。哎， 送给你的你太清楚了。 对，是 这题你答吧。 对，是一枚玉佩。 玉佩。 好。 耶耶耶。 对，这也是当时我还挺心动的一块儿。好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澹台烬呢可以召唤两种邪物，毕竟他是魔王嘛，是魔王的这个有成为魔王的这个潜质哈。那这个邪物是什么？ 邪物我记得有一个是那个， 有一个名字特好， 有一个那个血压，红色的那个， 对， 血压， 我血压都上去了。 是两种邪物是吧？ 对， 两种邪物，另一个是什么呀？ 是一种风。是一种那个就是带毒刺的风，赤炎风。 赤炎哦、 哎， 有人答对了。 对，没错。 赤炎风，血压。 怎么还有回答老婆的？ 什么？ 还有回答老婆的，吓我一跳吧。行啊 ，OK， 接下来再往下一个问题哈，说澹台烬呢把苏苏，哎，你看这个故事开始往下一步走了，把苏苏掳到了周国，逼迫苏苏呢与他完成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 我记得那场掳过去之后那个，哎呀， 对， 籍贯礼，就是男子二十， 对， 成年礼，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剧情。当时我们还和导演沟通了一段时间，说这个可能澹台烬真的是有一些特殊的癖好，听到一些话语就不能自已，还挺好啊。籍贯礼，对，没错哈。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下个问题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波惹浮生的这个环节中了。在桑九和明月的这个故事中呢，桑九获得了什么颜色的青石花？ 这我之前说了吧，是绿色吧？ 绿色， 就是开头绿色，主善良的那个。 因为桑九也是一个， 对，桑九 可怜人，对， 后来他也是靠着这个青石花续了一些，丹气，灵气。 哎，反正。每次想到这段剧情，我还挺唏嘘的。 是的， 当时 这段 咱俩录这段时候还，最后我记得当时录完，咱俩出来整个人都不行 了，可伤了， 巨丧。然后关键特逗，咱俩当时录完这段之后，紧接着咱们就录了一个物料，你还有印象吗？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小采访 啊，对对对， 一系列小采访，咱俩都不是很愿意说话， 然后还哑着， 对对， 又哑又丧。 对，你当时特别，因为你那段戏全是在。就是大情绪的层次的起伏的爆发。 是啊，因为太让人唏嘘，太虐了，而且就是哎呀，小棒棒太不值得了。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问说，录音的时候的趣事，其实可能更多开心的时候都是我们在，都是不太能够言说的，是因为是我们真正在一个过程中和 真是不能言说呀。 对，和角色。能够感知到角色的状态之后啊，就是完全投入之后，那个时候会很快乐，但是之后也就会在过程中抽离的出来的时候也会很难过，会有点共情。好哈，下一个问题哈，还是在这个波惹浮生中哈，是谁化成了桑柚呢？这可能不太好猜哦。 桑佑， 嗯， 桑佑是那个谁？是那个，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应的角色嘛？ 喜欢那个叶冰裳的那个庞一之，庞一之，庞一之换成了桑佑。 庞一之，对。但其实这个就已经有点偏门了。好，再下个问题哈，下个问题是一个比较虐的剧情了。澹台烬使用了什么方式操控黎苏苏杀掉了萧凛？ 傀儡术。 傀儡术， 嗯， 也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剧情。 对， 嗯， 你看大家都会， 嗯，大家还是牛啊，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反反复复听的，就是不止一遍两遍的听黑月光的？ 对，有没有？ 有没有？有的那个扣个令。 你不是扣个令，不都说有了吗？ 啊，有也行。 对， 嗯，你看大家扣了，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六六六， 感谢你们，感谢各位老铁。 你看，就是反复听。 对， 其实那个就是桑九还有明夜的那个片段，我后来听了，再加上那个配乐，其实我昨天早上还在听， 嗯， 哇，我说我大早上为什么要哭一次啊？真的是。 OK， 好哈，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哈，还不剩几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澹台烬呢打败夏国之后，向皇帝讨要了谁？这个太简单了，他最想念的 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叶冰裳啊。 哎，那其实不是对。好，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哈，叶冰裳以什么身份被夏国送给周国和亲呢？这个可能也不是。 这个属实有点偏门。 哎。韶华郡主，有人答出来了，好强啊！你们 太强了吧？ 你真太强了 ，respect 了，可以哈。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最后一个我们的开胃环节的开胃菜环节小问题就是，黎苏苏啊，在第一季，但是这个时候肯定还没有听到哈，在第一季的最后的部分是需要把什么东西钉入澹台烬的心脏里？ 这个我知道， 嗯， 这个是。灭魂珠泪， 哎， 化作的灭魂钉。 对，其实灭魂钉就是对的，但是同时呢，它是由灭魂珠泪化作的几枚钉子，所以说果然是，哎，我又想到了当时那几场戏啊，真是这样。好啊，就是我每次咱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咱们做和这个作品相关的一些问答的时候，我都说这说是这个好像。一个 BG 剧为什么就是全是刀子，希望后边的糖可以多一些，嗯，好哈，我们感谢各位的互动，也感谢我们大家可以就是也感谢石墨老师，我们一起回顾了哈，短短通过这些小问题短短的回顾了这个对灵堂工作室嘛，对，那短短回顾了我们整个故事的第一季的大部分的内容哈， 我觉得问的更多的话他们都能答出来， 嗯，没错没错。然后呢，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整个这个黑月光的这第一季的故事其实基本上也到最后了，对吧？ 嗯， 然后还剩两三周的时间就播完了。 对，两个人的感情戏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 对对对， 嗯， 同时因为相信肯定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也是看过原著的。 嗯， 对， 嗯， 但是呢我也相信就是原著和我们的声音演绎它也是各有各的风格。 对 对，然后我大家也可以期待，其实我还是真蛮期待最后那几场戏，咱们最后呈现出的一个结果的样子， 嗯， 我挺蛮期待，就把我喊演的几场戏。对， 而且大家你看都说等第二季，好的， 第二季好像是还是无缝衔接的第二季， 嗯，这不能剧透，不能剧透。 对，但是他那个咱那个好像之前那个前几天那发布会不是宣了一下吗？我不知道啊，我瞎说的啊，别当回事啊，我瞎说的啊。我把压力又扔给了这个制作组这边，其实没有，我瞎说的。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不见得无缝衔接。我说的所有话仅代表我个人哈，我说话不算数的。 好严谨，好严谨啊！ 我说话不算数的，完了，没有没有。但是啊，可以说的是，一定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 嗯， 哎，对对，我们也很期待知道。 这么多人期待着呢。嗯， 好哈，说了半天了哈，说了半天了。我们就是在这个同时，在让大家持续保持期待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一部网络剧，也可以支持我们的原著小说， 嗯， 也支持我们的配音演员，支持整个制作组的朋友， 多多支持。 嗯哼，好。 然后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聊了半天，我们可以简单放松一下，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游戏环节。哎，这第一个游戏环节的名字啊，这也是我头一回听说有这么个游戏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加字游戏啊，加字游戏。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这游戏是什么，我简单介绍规则啊。规则是什么呢？说啊，我每题都给一个词儿啊，然后呢，我们两个人，我和师门老师两个人呢，会轮流在这个词儿的，就是任意的位置加一个字。 玩游戏了吗？ 就开始玩游戏了。 哎，好， 最开心的环节了，对。然后加字之后呢，让它成为一个通顺的句子。如果呢，答题人忘记之前的句子，或者作答时间超过五秒，或者出现语病 啊， 就视为失败。 好， 对吧？另一位就是获胜者，可以积一分。 我一定能赢。 嗯，游戏呢一共是三道题啊，一题结束后双方交换作答顺序啊，就是其实规则很简单，我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一个第一个词是睡觉啊，然后比如说我出题叫睡觉，然后师母老师说那加一个字说想睡觉，然后题又回到我这儿，我说呢我再加一个字说我想睡觉 啊， 对，然后 我再说 加一个字 我不想睡觉， 对，然后我再加一个字我不想睡觉妈，怎么了？它只要是一个词儿，它只要是一个通顺的句子就可以哈。 好， 嗯，好哈。那第一个题吧，嗯，那我先出吗？还是 你只有题没有答案的吧？对吧？ 我没有答案， 你就只有题 不是，关键是咱俩一来一回，我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你的答案往哪 说。那倒也是。 好哈，那我先出题吗？ 好， 我先出题啊。 啊， 那我出题就比较简单了。我这个题啊，就是第一个题啊，我先说，这个是这个词是三个字的词 啊， 三个字的词呢是和就是我们整个作品的名字叫做《黑月光》。 我都偷看到了，第一个词是黑月光。 好，可以啊，来，师母老师请作答。 我先答呀。 嗯。 听黑月光。 好，我作答哈。听黑月光吗？ 爱听黑月光吗？ 你爱听黑月光吗？ 你不爱听黑月光吗？ 完了，对不起，我卡壳了。 我还会。 你接着说，嗯。 你不特爱听黑月光吗？ 行，好，可以。这一波是你赢了，好漂亮啊！ 哎， 我还在想，我别说错了，别说错了。好，可以啊。 哎， 好。师母老师记一分啊！ 啊，我记一分，我加一，我写上。 好，那下个问题你来出吧。 第二个， 你想个词儿哈。 关键词是， 嗯， 仙女。 仙女，小仙女。 小仙女渴。 就是渴了的渴是吗？ 嗯。可以的可，小仙女可。 那他这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 可以，就是可， 啊、 就是肯 定。明白了。 这不成句子，成句子，成句子的。 好，小仙女可爱。 看看， 嗯， 是不是？ 感谢给我喂话啊，太感谢了， 小仙女可爱吗？ 小仙女不可爱吗？ 小仙女不很可爱吗？ 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这没完了是吗？搁这绕过来绕去的。 等一下，我不能认输。 啊。 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 哦，这个巧啊。爱上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我总能给你给点水词儿。 爱上了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 可以，爱上了小仙女是吗？爱上了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爱上了这小仙女不是很可爱吗？ 上了这小仙女，不是很可爱的吗？ 啊，好，我爱上了这小仙女，不是很可爱的吗？好像已经不太通顺了，是不是？ 通通通 通吗？ 我还能加。 你还能加啊？你太强了吧！ 我爱上了这个小仙女，不是很可爱的吗？ 我好，我输了，对不起，我放弃了，我实在是绕不过来了啊！我发现师傅老师真的很认真，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拿一个主持人稿，在这瞎说，然后师傅老师一边说。一边在记笔记，太强了，好， 嘿， 哎，2-0啊，2-0，我早就放弃，因为刚才我看我扫了一眼弹幕，有朋友说好像我不太了解网络词汇，对，我不怎么冲浪，朋友们，对，你们得带带我，好，最后一个题，其实已经胜负已定了，但是为了我的尊严，最后一题哈，最后一题， 下， 我来出题啊，简单，你们不是晚上都吃饭了吗？对吧？咱俩没吃。这题就叫题面叫干饭。 能干饭。 特能干饭。 特能干饭啊。 就是语气词也可以是吗？ 是字儿不？ 可以。 是字儿。 我特能干饭啊。 真的吗？ 你看我这体型，那肯定是真的。 好，再给我5秒啊。 好。 我特别能干饭啊。 好。我特别不能干饭啊。 我输了。 是吗？完了，这应该是这个。 你确实赌得死死的。 石木老师又给我放水了，让 我 挽回了一点点。 没有没有， 谢谢老师。 有人说我特别不能不干饭啊。 不是，我们就可以在事儿上来回绕，是不是？ 不通顺了，这个高低是弄不过去的。 其实肯定还有很多了，我们但是就不是说了吗？有意。第一嘛，对不对？我们其实所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你们抽奖，朋友们，对不对？ 对， 对吧？好哈，来第一轮比赛啊，由这个石木老师2-1啊，我是暂时落后，对不对？暂时落后哈、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啊，我们还有一轮游戏呢，对，我们还有一轮游戏啊，还没结束啊，暂时落后，所以说证明我还是有机会， 反超我。 对对对，绝地反击哈。 是的。 第二个游戏哈，第二个游戏大家也可以一起参加哈，叫做什么呢？叫做三词造句，也挺有意思啊，是怎么回事呢？ 梦回小学。 对对对，规则非常的简单啊，一共是4道题，每个人2道题，每个题呢会给出3个关键词，答题人呢需要在5秒钟之内用这3个词语造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答案呢超出这个时长或者造的句子不符合逻辑，即就被视为失败，然后回答题成功记一分啊，和上一轮的分数相加。然后谁那个最后谁那个分数多谁就赢了，分数少就受到惩罚，这样子哈。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3个关键词是鼠标、吃饭、晴天啊，鼠标、吃饭和晴天。 我在晴天拿着个鼠标吃饭， 也可以，对， 啊、 或者说是我在晴天吃完饭之后买了一款鼠标，对吧？也可以。 是，显然你更有逻辑。 对，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比较简单哈。 啊， 好哈，来，我先，但我们互相给对方出题，好不好？ 那谁先答呀？我先考你。 你先考我也可以。那先辛苦石木老师帮我想3个关键词。 说吃饭，先睡觉。 行。 说睡觉，然后。 我看有朋友说没有听懂题目哈，题目我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两个每个人会给对方出3个关键词，这关键词呢，然后被出题的那个人呢，要把这3个关键词在5秒钟之内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对，就是造句， 用词造句，只不过是3个词，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词造句，现在三个词串联在一起， 其实很简单啊，大家也可以开动你们的小脑筋啊。 嗯， 小脑筋还行。老师先出题吧。 睡觉了是不是？ 睡 觉。 嗯、睡觉。 第一个是睡觉， 睡觉， 然后魔王。 魔王。 辛巴。 辛巴。 就是心尖尖上的辛巴。辛巴。 这是不是又是一网络词汇啊？ 就是，你就当心尖尖。 啊。 嗯。 我还以为辛巴是那个狮子王的辛巴。 哎呦。 哦，不是啊，吓我一跳！如果那个星爆打 了，那确实就是给你扯远了。 睡觉魔王辛巴， 嗯， 辛巴的意思就是和下巴对应的那个是辛巴，是这意思吗？ 心脏的心。 啊啊啊！果然是啊，就是啊啊，明白。好，好，好，好。魔王在睡觉时姿势不好，窝住了自己的辛巴。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的。 什么叫上巴下巴心？好，可以。这也可以是吗？太好了。好 可以哈。 感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就加一分吧。 嗯，可以啊。好，那你看啊，我给申博老师出道题哈，出道题。首先啊，太土了。不是，我的人设不就是这样吗？我是土王子。谢谢啊。嗯。好，那我跟申博老师出道题哈。首先，申博老师告诉我说魔王，那我就要给有一个对仗的，就是小仙女三个字哈。 啊， 小仙女。然后，由于咱们这个作品呢，整体来说还比较虐心的，至少目前为止啊。 嗯。 第二个词叫做好虐，好虐， 好虐。 嗯 嗯。 第三个词呢，是我不太喜欢，但是大家都会把它当梗用的词，叫做摆烂。总结就是小仙 女 好虐和摆烂。 那个小仙女 嗯， 躺在床上听了一个好虐的广播剧，然后摆烂了。 不是吗？ 啊， 可以。听完就摆烂了还行。 虐了呀，他虐了， 就是先躺平一下，对，先感受一下这个， 嗯、对对对， 就是网易云一下，对不对？啊，抑郁的郁哈， 嗯 嗯，好，也可以哈，没问题啊，来，申博老师加一分啊，这个比较简单，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有没准还能碰撞出更有趣的火花哈， 嗯， 那再给我出一题吧，我们还有一人、 啊、 每个人 还可以出题，还可以出题， 还可以出题。 emo 游戏不行，这个太好主持了，我再想一个啊、 嗯、好， 秀盖头。 秀盖头就是那个结婚的那个盖头、 嗯、对， 秀那个盖头， 情人节啊，就那 个 emo 游戏 秀盖头 啊。 嗯， 对，有人说 emo 好像听你 emo emo yeah, 嗯，好 emotional， 对不起啊 ，emo 啊，这个我想想啊，嗯， 你想说一边掀盖头一边打游戏？我说的是秀盖头， 秀盖头啊 ， 好，这个。国师张一某进军游戏行业，做了一款名叫《秀盖头》的游戏，没什么道理啊！我其实就想把这个事说的再乱七八糟一点， 还真的挺那个，对，就是这个还 对 招不错， 对， 游戏 就叫剑走偏锋， 对，可以是任何哎游戏的名字，那这个也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 也是炸哥， 把你的 加一分吧， 秀起来。 哎，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 对，有没有比较好的， 对，那什么谭泰静和黎苏苏玩游戏玩到 emo 了，于是去 秀盖头是吗？玩他俩能玩啥游戏， 就秀盖头很解压是吗、 嗯、但这我是胡说的，这我胡说，其实不用， 我看看还有没有、嗯、还有没有人组词，真不错，静等啊，再给我 组一个词。 嗯，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你们可以帮我组一个。 他们应该在打，应该在打字。 嗯 哼，应该在打字。 我这样，我等等大家，然后你给我出，你想想要给我出的题目。 嗯，好啊， 对吧？ 那我给大家出，我给大家出个题目了。我给石墨老师最后一道题哈，也是比较简单，叫什么呢？首先哈， 苏苏 emo 了，所以在游戏里又开头了。 行，可以，也可以啊。好， 太棒了你们。 好，我想到词了，我尽量想这几个词不太挨边的哈。首先，谭太尼身上有这个一直苏苏想剔除的东西，叫做鞋骨，对不对？这个词应该不太好组，应该不太好造句哈。鞋骨，鞋骨哈。然后呢，第二个词，婉拒，委婉的拒绝。 哦，我还以为锅碗瓢盆呢。 那是悲剧，婉拒哈。好，第三个词哈， 我记一下。 首先是鞋骨，婉拒。第三个词哈，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男人发了新专辑了，然后用他最喜欢的东西奶茶，婉拒，鞋骨婉拒和奶茶， 我要减肥，所以婉拒了一杯新进网红店叫鞋骨的奶茶。 网红店有叫鞋骨的奶茶是吗？行，也不是不行，可以啊。 因为我受你那个启发，你知道吗？游戏叫秀盖头 啊，也可以。如果真的是，咱比如说假设这俩人如果是到现在了开奶茶店，一边叫鞋骨，一边叫什么，是不是也挺带劲的？你觉得鞋骨那奶茶得调成啥样？冬阴功味儿是吧？ 鞋骨的奶茶应该是就是首先颜色要与众不同。然后那个包装要各种，哇塞，想开个奶茶店， 好， 让大家都来喝，然后一喝是特别甜的， 对，就是喝的感觉，那一开始那个就是前调特别的辣，然后后调特别的香醇啊，可好，胡说八道了啊，如果大家这个。官方听到了可以考虑一下引进一下，我们可以开一些线下的快闪店，我们可以去帮忙，我可以帮忙去卖奶茶。行哈，那我们游戏环节结束了，然后果不其然哈，还是我略逊一筹哈，然后恭喜我们的石墨老师获得第一轮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 发表获奖感言哈，好哈。那么我们两轮游戏都结束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能在直播间里支持的朋友们哈。然后呢，就到了给你们发福利的环节了。先说一下这个抽奖的规则哈。由接下来就由这个诗萌老师想一个啊打在公屏上的口令，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然后呢，如果听众们听到口令之后呢，就把这个口令打到公屏上，然后诗萌老师随机喊停。喊停同时呢，要辛苦我们的这个房管同学，然后去打出下划线，并且截图。截完图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啊，排在下划线前五位的中奖者，排在下划线前五位的中奖者将获得黑月光大文 B1 剧本广播剧的拍立得款式无料。 拍立得款式无料。 对，然后呢？但是呢，由于这个设备不同啊，包括有一些网络延迟啊，大家可能各自看到下划线的位置会有一些出入，所以说我们还是最终以咱们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名单为准哈。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先扣个一哈。我们可以把弹幕先清一清哈，弹幕先清一清，来，先扣个一。我也喝个水。 耶、yeah, ，好多一。准备好了。好的。 亲们，竖起你们小耳朵哈。让石墨老师想一个关键词吧。 现在我要说，宣布口令是。 听到口令先别着急打哦。十个字以内吧，咱别太多，要不然打太费劲了。 那我不能让小乖那么累。 三个字哈。 黑月光。 好，黑月光哈，那还没开始，别着急哈。然后再温馨提示一下。如果被抽中了，暂时不要修改你的猫耳的头像和 ID 哈。然后第二呢，一定要在这个猫耳站内主动私信联系我们的官方账号，就 @猫耳 life 进行兑奖哈。好， 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 三二一，刷起来吧，朋友们！走起来，走起来， 走 起 来， 走 起 来！ 我看到那个弹幕走的最快的时候，我喊停吧。 对，这个停就由山姆老师喊了， 来点刺激的。 对， 走走走！ 现在这有点直播间卡了都，我不管了，我就看热闹。 黑月光， 黑 月光， 黑月光，朋友们， 黑 月 光！那我就喊吧。 行，其实毕竟是有延迟的，我就先差不多了。你这咱别慎着大家了哈，来， 三二一，停。 好，停，结束了哈。哎，好，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作人员也辛苦打一下下划线，然后整理一下相关的截屏资料啊，截屏资料一会儿也后台告诉我们，我会跟申梦老师一起公布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结果啊。 嗯， 好，别刷了，朋友们，别刷了。我知道有延迟，但是 我们还有奖呢，我们 还有奖，对，也没准你们就抽到了嘛，对不对？嗯，好哈。那这个，那由于我们还有这个有一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处理相关信息的时间，那我们。我发完福利了，接下来就该干什么呢？就该惩罚我了，对不对？因为我失败了，我在比赛中，对，哎啊，感谢啊，我们已经抽出了结果，来，申梦老师来报一下 ID 吧。 我现在来报一下。 听好了哈，我 五名幸运的小怪， 我再说一下，如果被抽中的朋友们一定要听准自己的名字哈，被抽中的话暂时不要修改头像和 ID，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要在这个猫耳的站内啊。站内主动私信联系我们官方账号 more@morelife 进行兑奖哈，联系我们的官方账号 morelife 进行兑奖。 好好好，我现在宣布第一名是一个叫，好可爱，在苏堤劈叉， 什么好，什么 的网友 在苏堤劈叉， 这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刚才弹幕又 还挺可爱的， 对 啊，对，是你，哈哈，那就是你， 对对对， 开心一些哈。 第一位啊，然后第二位，我一定要查好这个大是几个大，对吧？有可能有的人叫大橘子，有的人叫大大橘子， 对对对， 大大大橘子都不是。 前面还有一个点哦，一个顿号。 他的名字叫顿号大大大大大五个大，大的大大橘子， 对，大大大大。 大 橘 子， 五个大哈，五个大哈，千万不要搞反号啊，朋友们。来，下一位是谁呢？ 下一位是摩卡摩卡加点冰。 喜欢喝冰摩卡的朋友，摩卡摩卡加点冰，恭喜恭喜！这位朋友，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念名字，我看你们起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倒是社死现场。 太逗了，我也打算起 一个， 我得想一想，这之后起一个。第四位朋友， 第四位 是 名字比较长啊，所以说没有显示完是吗？ 不是，他就是杠 啊，就是这样啊啊，是个杠啊，我以为是省略号， 他就是一 个瞎子 杠杠，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对， 这 是一 这深了， 对， 这 深 了， 走到哲学范畴了啊， 是的， 恭喜， 然后后面还有个杠杠， 对，恭喜吾日三省吾身 杠 下斜杠朋友们，下横杠朋友们， 对对对， 朋友啊，没有闷啊， 好，第五个是。看看，简简单单，哎，生活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哈，这个好好学习休息。 哎，你说他这个啊，首先恭喜这位叫好好学习休息的朋友。那你说他是在好好学习休息呢，还是好好学习好好休息呢？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吗，这位朋友？那不是很重要。 那我觉得要是说好好学习怎么休息，这又深了。 那就太拼了。 又深了。 做人不能那么卷，还是要好好休息，对不对？ 嗯。 好哈，那这样，那还是辛苦申老师，我们再把五个名字重新再报一遍吧，方便大家能够记得更清晰一些。 好的。 嗯。 第一位，在苏堤劈叉。 哎，恭喜恭喜。 第二位，顿号大的大大大橘子。 哎，恭喜恭喜。 第三名。摩卡摩卡加点冰， 恭喜恭喜！ 第四名，吾日三省吾身杠， 恭喜！ 第五名，好好学习休息。 好哈。 嗯，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哇，太棒了，拍立得！ 同时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有参与的在直播间里参与我们抽奖， 是我们之后还有 还有福利啊！别着急， 走开， 走开， 就留在直播间里吧，大家 求求你们了。 行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调整一下心情哈，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就是我们抽奖抽完了，福利发完了，就该折腾我了啊。惩罚环节啊，因为我输了嘛，惩罚环节呢就是到落到了我的头上。 别，郝老师， 嗯。 我也可以替你分担，别， 每次这个时候师母老师都让我很感动，感谢，那我太感谢你了，那你帮我分担一点点， 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惩罚，然后我再看看要不要。 这个惩罚内容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内容，就是什么呢，是用，这也是大家很喜闻乐见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用三种不同的语气状态读出三段土味情话，语气和句子呢可以随意搭配啊，这三种语气分别是什么呢，是这个河南话版的矫揉造作， 这没法帮你。 嗯，因为我是河南人啊，对不起。 好的，我们就期待炸哥。 对不起啊。第二个是那个委屈的哽咽想哭，哎， 炸哥，来一段。 嘤嘤嘤啊！ 对，嘤嘤嘤，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期待你嘤嘤嘤。 行、啊， 我在作品里没 铁汉嘤嘤啊，来，第三个呢叫做怨气满满的琼瑶剧，哎，这个我觉得得石萌老师来了，帮忙。 一共几个？还有、啊？ 一共三个。一共就 这 三个， 就这三个。 嗯， 我就不帮你一个，就是不讲江湖道理。 也倒不至于，但是你要帮我，我会特别开心，我会特别感谢你，因为我是觉得，就主要是我不太会录琼瑶戏，包括咱们那个花絮里面，我觉得石萌老师搭琼瑶戏的感觉其实特好。 我什么时候？哎呀，真是的，那行吧。 谢谢你啊，谢谢你。 嗯， 河南人盛产 CV 也不是啊，咱中国那么大，哪儿都有好配演员，对不对？ 嗯 嗯，好哈。那我先行，我先来一个吧，好吗？嗯，河南话，哎，我能矫揉造作该怎么定义呢？就是矫情是吗？ 对， 是吗？ 矫揉造作就是矫揉造作，就这种。 好，来哈，那我就好，我试试啊、 嗯， 我试试啊。嗯，河南话吧，哎，为什么那么喜欢听河南话呢？但你们会真的就会觉得河南话特搞笑是吗？ 河南话是。真着笑啊， 是吧？ 嗯， 行，来哈，嗯，首先呢，我先把这个，算了，我直接用河南话说吧。你着吗？我今天吃了个桃儿，你着啥是桃吗？你着吗？是爱你爱了无处可逃。 哎呀， 哎，太怪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吃了个桃子，你知道是什么桃子吗？你知道吗？是爱你爱的无处可逃，太怪了啊！ 你以后这么说话行吗？ 这太奇怪了，难受。哇， 我觉得很好。 好哈，下一个哈，下一个。 下一个是那个嘤嘤嘤了， 嘤嘤嘤的哈。 嘤嘤嘤，你就是要比这个其实更那个委屈。 对， 委屈啊。 行。我去买生蚝，回家的路上。全生，再来一下吧，对不起。嗯，我去买生蚝，回家的路上，生蚝全都跳下袋子，钻到泥土里。原来这叫做好喜欢你。为什么呢？ 炸锅嘤嘤嘤，哇塞！ 为什么呢？不觉得怪吗？ 特别好，就是让人特别想保护你。 你别让我，我都快窒息了。 炸哥喝点水。 嗯，好。都哑 了，对， 哑了。嗯，太开心了。 对，因为我们在录那个黑月光的时候也经常哑，这个确实是 比较费体。 嗯，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好听，扣几这次的？ 好听就哈哈哈就行了，别扣了。 扣哈哈哈， 博君一笑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来哈， 第三段了哈。 嗯。 那我可以来一个那个，就是其实就比就 对， 其实 琼瑶 剧就是蛮深情的，我可以来一个夸张版的， 可以， 嗯， 可以， 是吧？ 嗯， 我先溜溜词儿啊。 哎， 你知道虾都可以做成美食吗？有腰果炒虾、麻辣小龙虾、茄汁大虾、油焖大虾，还有可不可以想我一下？这个这人一道题， 我现在知道这都是谁给的题，你知道吗？为什么土味这个东西真的是用不完是吗？我就太土了，为什么比我的冷笑话还烂？ 是的，想我现在就是琼瑶加 夸张版琼瑶加夸张版台湾腔来一点点， 来点试一试哈。 哎，我怎么加点哭泣版啊？真是可以 再幽怨一点点。 你知道吗？你知道虾都可以做成什么美食吗？腰果炒虾、麻辣小龙虾、千只大虾、油焖大虾，还有，可不可以笑我一下？ 好，太好了！我觉得是真的是信念感非常的重要。你也喝口水，对，信念感非常的重要，对。这是为什么说有些时候我跟沈木老师，虽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这种长时间的合作搭戏，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就会感受到在棚里的状态，包括 炸哥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炸哥。 我不行，我这老插他打头， 我也不行，我 讲什么老讲老笑， 真的是。 你们觉得还行吗？你们觉得还行的话，就给我们扣个三， 得扣个， 谢谢你， 扣个二吧， 扣个二， 还挺二的， 扣个二， 扣个二 ，行。 有人扣个中二， 扣个中。 为什么我想的是中二？二，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啊， 让你们开心， 我们一起好事成双 就好呢。 行哈，那我们这个，也 往下进行吧。 对，也抽奖了，也惩罚了，也笑了，也乐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也是每次有这种相关活动的定番，叫做这个高能名场面演绎。对，对， 剧情重演， 剧情重现。对，这个其实也是蛮常见的。然后我们会把，也是很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在剧中比较有趣的片段，我们在现场重现一下啊。好哈， 第一个就挺逗的，我觉得。 对，第一个，他们竟然能找到这一段，我还挺那什么，因为我特怕他们找的全特虐，因为咱们有好多那种特别虐的。 对， 还挺好。但是哎，我们说到不虐的地方，还挺逗的，你们能想到是什么？我先问大家能想到是什么？ 哪段挺逗的？他们俩， 就你们认为，就是谭太静和黎苏苏两个人有哪些剧情是比较逗的？你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不是打字不好打呀？ 有人说小变态那段，打我， 都是 打我， 打我还行，别你这是听了最近一期的是吗？不要这样。 哎，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那个台词特逗，就是你说一个什么什么我笑，然后你说笑什么，我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没忍住 啊， 然后就那个词儿其实特别像我在棚里的那个潜台词，你知道吧？然后我说 对， 其实我当时真的没忍住，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没忍住，我说对不起，重来一下。然后炸哥说，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们就留这个吧。 我真觉得特好，就是很多人就下意识第一时间反应哈。好 啊， 那我们先不卖关子，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段吧。 好， 第一段还是我们这个由正常的状态下，由这个沈梦老师扮演黎苏苏，我来扮演谭太静，好吧？那我们也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切下音乐，好吗？你们也听一听哈。 你答应过我，不伤害普通人。 我说的话你也相信？我可不是你的心上人萧离，我想反悔便反悔。 哦，你说的对，还好你提醒，之后我会保持警惕的。 给我换衣服。 我去找小林的爷爷给你穿。 好啊。 之前那只小狗被他的血毒死了，不能让别人靠近他。哎，算了，还是我来吧。他虽然看着清瘦，其实肩宽腰窄，身形不差。 动作快点。 哎呀，快好了。哎，你这样怪怪的，要不我给你找两个馒头垫垫？ 不必，你这样的都没人怀疑你是男孩子，我自然也不容易暴露。 你，我这样怎么了？关你什么事儿？你再看剩下一只眼睛，你也别要了。 梦魇里，他曾说琉璃神女漂亮。哼，也不知道这个变态眼中的漂亮到底是什么样。哎呀，算了，长什么样都与我无关。抬头，上妆。 你给我涂了什么？ 纯汁啊，毕竟是兄长你第一次出嫁呀，得多涂点。魔神就是要血盆大口才符合身份。嗯，你笑什么？ 我没有。 你这样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今天晚上别拖我后腿。 谁拖后腿？是王八。 哎，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哈、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嗯， 其实我还真觉得这段特好，就是两个人开始有那种，就是更多的化学反应了，因为他们之前不是还都是很多都是那种剑拔弩张， 嗯嗯， 然后包括潘潘静之前的状态 都是那种，也不信任， 对， 抗拒， 包括是一些比较卑微的，是一些压抑的那种阴郁的东西更多，但是经历了很多事之后。在这个环境中开始，对，开始有人有那种打情骂俏的感觉了，甚至他开始笑了， 嗯， 笑完之后说没笑，然后他说你那脱口扣弄死你，就是就开始有这种像更像人的东西更多一些，我还蛮喜欢当时这一场情节，包括后续的那个桃花妖的那个桃树妖的那个情节，我还蛮喜欢的。 对，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别再肿了，河南梗一河南帕腿已经过去了， 还在上一盘呢是吗？ 我们已经下戏， 我们已经就是说弄剧情了，现在呀，啊、哦， 嗯， 哎，感谢大家， 哎，感谢你们啊，谢谢 大家。会不会继续就是说之后关注我们第二季啊？你们会听吗？ 应该没有人不会吧，因为他们大家都是最好的听众。 我想有安全感。 大家都是最好的。 哈哈，耶，谢谢，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对对， 好的， 好哈，那我们再来一段吧，好吗？因为有一个传统异能哈，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在这个环节中，一般会有两个传统异能。第一个传统异能呢就是反串， 嗯。 第二个传统异能呢就是方言， 嗯。 第三个传统异能是反串加方言，就是，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再说方言了。师萌老师，你会方言吗？就是 东北话。 东北话是吗？ 嗯，但是。其实一般说方言的那个段落呀，就是用在比较搞笑、气氛比较轻松的那种。如果是一个比较虐的戏，其实说方言会出戏。 嗯，对， 嗯、 是 大家听着也出戏。然后我自己其实感情的那个酝酿也不是特别的集中。 没错，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做方言展示了。但是呢，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奇奇怪怪的癖好哈，可能得做点反串。哎呀，我好难过，因为。我当时跟师萌老师聊，我说就是咱头两次录音的时候， 嗯， 你还记得你最常在工作之外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不然你先出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还有印象？ 对，我怕你在棚里面闷着。 对，因为的确是，尤其是头半段的故事中，苏苏的台词是非常多的，量非常大的。谈谈劲的话，基本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情绪上的东西， 嗯， 因为他没什么朋友嘛，他对接的人也只有那么几个人， 对， 所以说，我有时还庆幸，你看，哎，录音男主没什么词儿，很好，但是反串就到我头上了，哈哈， 好 不笑， 好好好， 哎呀， 哎，这段挺虐的，选的 这 个片段， 对，这一段呢就是《般若浮生》里这个 对 桑 酒明月 的一段啊，大家可以听一听。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换一下那个？ 我们先沉淀下心情啊， 对， 沉淀心情， 放一会儿音乐， 嗯，我们先。请我们的同学先把音乐切一切，有新音乐吗？应该有吧。 我们俩看看台词儿。 我们俩看看台词哈，主要我词儿多了。 哎呦，这段是那个，就其实， 嗯， 桑九已经不爱了。嗯， 来吧，来吧。这场戏呢是由这个师萌老师饰演明夜。我来饰演桑九。 嗯。再沉静一秒。桑九。 放我下来吧。 过来。 百年来，我从未见你笑过。 我知道，是他胁迫你。以后回去，我不会为难他。 明夜仙君，你是妖，我是妖，不是你定的规矩吗？妖不能去上气。 你不是被人控制也会出现妖童，并不意味着成了妖。你不想去上清，那便不去。 我杀了人， 他们不会死。只要魂魄不散，我能救回来。 你真是疯了，明夜。我和你回去，你能杀了天欢吗？杀了他，碾碎他的魂魄，让他永世不得超生。还有那几个仙子，我听说仙子的肉身化作齑粉沉入河中，保证河水百年清澈。你能杀几个？ 我 放了我。一百年了，就当我欠你和天欢的。我们帮助邪恩图报还愚蠢，明明高攀不起你们，偏往你们身边草。你看，如今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来爱你的眼。 不是的，不是这样。 是我错了，不该遇见你，不该小想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如今漠河水淹，放逐身死，仙君就当高抬贵手，念在放逐桑九当年年少无知，要么放过我，要么杀了我。 桑九， 少君，我们走。 所以你后悔了，爱上他了。 明夜，爱谁不比爱你好呢？ 黑月光，我从来我都不画那个眼睫毛膏。 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个，就这场戏嘛，这场戏的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故事的结局，就是他们俩的故事结局，我真的很感谢，就这不是商业互吹，我特别感谢能有这个机会能跟师母老师合作，因为真的会给我很多的带动。 也是。 因为我就是我那个人啊，说实话，你不管是谭太静也好，还是还是那个明夜也好。他的就是他虽然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但他其实表现出的东西都还是太往里收了。明夜也是，我曾经以为他是一个，他还能够有一些，他但就像最后开窍之后的东西，但是过程中他其实还是那个样子，我是战神，我要怎么怎么样，我那种，所以说在过程中我就很纠结，就是我就很痛苦，但是尤其是跟师母老师搭戏，他的那个大的张力的东西，然后包括外面的导演也好，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就我们都很安静。我也在听我身边的师母老师说话，就真的是会很就是会很戳我，就很扎，就拿起我那针往你心尖上戳，我就特难过。然后我真的特想让他回来，你别走，我 就是一臭男人，对不起你，我太难受了。 我也是想了好多，我想了所有不开心的事儿，当时录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桑九那么难过。 对对对，桑九真的是太，哎，你我也不想用不值这个词，不 爱你， 对，我也不想用不值这个词说，因为他曾经也付出过，曾经有好的时候，但就是错过，很多时候就慢慢的误会滋生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可挽回的结局，就是 太虐了这段， 真是这样子，也不知道大家，其实这所谓的反串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就是我们还是会被这个故事所， 就是反着虐一下， 对对对，反着虐一下。哎呀，不是，你不知道你们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 大家都说在哭了， 别哭别哭， 别哭了， 夏天 不 要哭，容易脱水。也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这个故事确实特别棒， 所以说我们也很期待后续的剧情。哎，不过刚才说到那个上一场戏啊，就是上一场那个甜甜的戏的时候，那个应该叫纯汁戏，对不对？ 嗯。 哎，就是真的是，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在刀子里边找糖，找一点点啊，好甜。对，但是哇，尤其是在最后那两场戏，那个刚才师母老师说我录哑了，就是，哎呀，太痛苦了，就那怎么那么，我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进棚出来，我都那样了，我。 我们俩都是， 对，但 是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录完这个哈， 嗯， 我就觉得 就有的时候就沟通啊， 嗯， 就不要让那么多事情都错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吧？我们其实现实中很多人都是短暂一生，是吧？ 其实是有上价值了，对。 嗯， 其实你像就说回到很多，你像我觉得就是喜欢看这些小说的朋友们。尤其是就是我们还同时喜欢听剧的朋友们，大家其实肯定是共情能力很强的。 嗯，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去拿出时间，多去就是，当然就是阅读是一方面哈， 嗯， 然后多可以去爱一爱自己，爱一爱身边的人。 对， 然后 珍惜眼前。 对对对对，在乎的人，不要担心我好像表达的时候会不会显得太刻意，喜欢就去说出来。 嗯， 对，千万别在漫长的时间的流逝中，让本来应该更亲密的两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慢慢的疏远。 嗯， 还是要多和，不管是你的伴侣，还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好友，多和他们多去沟通。即便是在这个疫情的条件下，也都能去敞开心扉的去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 好哈，哎，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这个也整了些活哈。然后呢，我最后也是很期待的第二季，我想跟大家是一样，我也很期待第二季啊，希望多点甜的东西呀。 啊， 嗯。行哈，那么呢，刚才大家也乐了啊，也在 也哭了， 也打字哭了啊，也不知道真哭假哭，但是也被感动过， 悲伤了， 对对， 悲伤了， 对对对。所以说呢，给你们发点糖，又到该到我了，哎，到抽奖了，又到抽奖啦，哎， 又到抽奖啦， 又到抽奖环节了， 啊， 嗯，还是一样的规则哈， 这次是那个广播剧的徽章， 嗯，但是抽的内容不一样了，这次抽的是广播剧的徽章，无聊的徽章，也是抽五份哈。抽五份，然后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抽中了你，千万不要修改你的头像和猫耳的 ID， 然后呢，记着主动私信我们的直播账号 at 这个猫耳 live 进行领奖啊。这次我来说吧，我想个词儿， 好， 对吧？ 你说口令。 师母老师想了口令是黑月光， 对， 那我就胆大一点，好，我胆大一点， 你胆大妄为， 对，我对， 无法无天， 我无法无天啊， 嗯， 对，对，我希望咱们的广播剧啊，收视长虹。点击飙升，所以说 太多了。 对对对，所以我给的这个广播剧就是给不是给的这个关键词就是两个字，破亿，是不是还行？ 破亿， 对不起啊，我笑响了哈，破亿啊，破 亿 啊，破亿啊。 其实我是想说破兆的， 嗯，破，好像现在有没有论兆算的比较少哈。 破 亿， 好， 破亿， 哎，大家已经滚起来了，破亿，破亿。 好，那我们就开始走起来了， 耶耶。 破 亿， 破亿， 破 亿，滚一滚一滚，朋友们， 滚滚滚！我们这次是不是也抽五个？ 抽 五 个 啊，五个破亿，滚起来也是最快的时候， 对对对， 也是最快的时候，你喊停。 对，我再等等，我不着急，我让大家刷一刷， 刷一刷， 就是 刷一 刷，我就给咱们的这个整个剧组博一点好彩头，对不对？ 嗯，破亿， 破亿，破亿啊，破亿啊，朋友， 破亿， 嗯，好，那我倒数十个数吧，十个数得多了，五个数吧，五。四三好有点卡二 T 停，停了，哎，辛苦大家截个图。 嗯，因为这个是有一点点延 迟的，有点延 迟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就是在那一个时刻点的，所以有。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感谢大家，嗯， 感谢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截屏了， 对，已经截屏了、 嗯、 我也辛苦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后台赶紧整理一下数据哈。好， 你又可以去看那个小可爱们的名字了， 对，又可以，哎，那如果抽中了这个重复的朋友怎么办，那就是 双份奖品啊， 双喜 临门，因为那个特别幸运呀、啊、说明而且一直留在我们的直播间， 那就看看有没有双喜临门的朋友、嗯、没有呢，我还没看到呢，我没看到呢，没看到呢，嗯，好，不用刷了，不用刷了，好，看到了啊，感谢后台朋友的数据啊！我看，让我康康，让我康一康啊！ 康康啊！ 哎，是这是几个？是这五个？ 我帮你看看。 是吗？这一二三四五是吗？就不是那红，就除了红框之外的外边不还有两个吗？啊，好的， 我们先前三名， 我们先拿到了三位哈，三位哈，先说第一位，叫做，还挺好听，叫做笙歌歇停，笙歌歇停朋友，恭喜你，我没念错哈， 嗯 嗯，笙歌歇停，恭喜这位朋友， 因为有的那个小乖就是他特别积极， 嗯、 他点的是呸呸呸呸呸呸呸。 哦 啊， 他就不能多点， 对，我们的口令就是 破译 两个字， 对对对对对， 我就严格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嗯， 嗯， 但是我们特别能理解呸呸呸呸小乖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好，下一位哈，下一位叫做洛杰，杰还是个繁体字啊， 嗯， 对吧，洛杰，嗯，恭喜这位朋友，是念杰啊，没念错啊，为什么我的名字还都好正常，下一个可能有点重口味啊，其实也不是重口味，看着挺好吃的。第三位朋友叫做蒜蓉可丽饼， 蒜蓉可丽饼，恭喜。 嗯，好，蒜蓉，恭喜这位蒜蓉可丽饼朋友，恭喜恭喜。 嗯 嗯，还有两位同学可以再稍等一下哈， 稍等一下，因为刚刚是有口令输入错的。 嗯，我们稍等一下。 嗯，但是那个小乖太可爱了，呸呸呸呸呸。 对，好，来了。哇，我这波的名字都特正经啊，下一首不是下一首歌，因为他名字太像首歌了。下一位朋友叫做云烟玉雨， 哎呦， 嗯，像不像一首歌曲？云烟玉雨啊，恭喜你，恭喜你。 哎呦，这个下一个是？ 下一个我们就直接报，它应该是一个词语，但是我不会念，我就直接报 大写的字母， 一串大写字母是什么呢？是 X I Y E S T I C。Chiestic 是吗 ？XIYESTIC。 嗯， 恭喜这位朋友，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呀！ 我再报一下这五个人哈：笙歌歇停，恭喜洛杰，恭喜蒜蓉可丽饼，恭喜云烟玉雨，恭喜以及XIYESTIC。 嗯， 五位朋友，嗯， 恭喜恭喜恭喜，你们会得到。 恭喜恭喜恭喜 徽章， 对， 广播剧的徽 章，徽 章， 然后也大家也可以，我最开始说的可以参加一个什么来着，参加那个什么进入这个 M 星直播活动页啊，进入这个 M 星直播的福利放送区参与抽奖啊、也可以有机会获取这个黑月光大王 B 剧本的广播剧明信片啊，对，包括也关注咱们的这个微商工作室官博，对吧？咱们官博不是也抽那个， 对， 每期都会抽那个。咱们签名的那些海报，不是海报， 是的，是的， 那小卡片什么的吗？ 嗯， 对，好哈， 好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抽奖就是我们的官方抽奖环节，就只有这两轮的。但是啊，我们还有这个走心的分享环节，大家就千万不要离开，千万不要走开啊！ 不要走，不 要走！ 要走， 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 留下留下。 对对 对, 对，好，我也是喝口水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 是我们聊一 聊 聊 天环节了，就比较放松了啊。 玩游戏啊，抽奖啊，然后包括演绎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对，而且我发现那个官博上好多的小伙伴都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嗯、对对 对对对，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嗯， 然后包括大家这个弹幕滚起来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嗯、对对对。 行哈，那我们首先先感谢，还是再次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参加我们这次直播，然后尤其是恭喜被抽中的十位小伙伴，然后没有被抽中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哈。 嗯， 好，最后呢我们到了最后一趴，应该是最后一趴，其实不算最后一趴，我们也是个很走心的一趴，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对对对，有这个大家收到了大家非常踊跃的提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然后所以说我们就精选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将这里我们咱 比较有代表性， 对，比较代表性，咱俩可以回答一下， 嗯， 好哈，那咱因为那我就直接开始问吧，开门见山了好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他就问说，请问郝老师啊，好像海老师演绎这种表面控场，其实一直被女主掌控的男主有什么感想？ 哼， 是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样子吗？啊，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问啊，但是可能在对于配音演员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更在意的就是表演本身。对，在录制之前，我们会有一些和演员也好，和导演也好，和剧组也好的沟通的环节。 嗯， 然后有条件也会再去读一读原著，然后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剧本和更多的剧情。 是 对，然后也了解这个角色，然后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当聊到作品的时候，可能被听到的都是主要角色， 嗯， 但其实更多的要感谢所有剧组的所有的成员 的 付出， 是的是 的，以及导演的努力，对， 大家一起配合，一起完成。 对，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导演在录的过程中就跟我说，你的词儿不多，尤其头几集啊，但是非常关键啊，你要拿捏的很到位，要不然的话他就不太像那个人了，因为这个人 是 对比较 复杂。其实炸哥这个虽然词少，但是其实拿捏这个度特别特别难。记不记得刚开始我们就是找角色的时候，我们找角色的时候，我们那会儿是中午录的，我记得， 嗯， 然后吃的就酒足饭饱的过来的， 嗯， 对吧？就是觉得这个工作特别多，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炸哥在里面找角色，而且你的台词就是每一句都特别少，还有气息啊什么的。 对， 一录，然后外面就说。就是气息有些足了， 嗯， 然后就是说他呀病娇啊，嗯，然后， 哎，这个还真是因为如果大家了解我的话，都就是因为我比较擅长录一些有劲儿的角色， 嗯， 就是包括录一些张力比较大的角色， 嗯， 所以说像那种清冷的人也好，或者说是这种病娇的人也好， 嗯， 或者说是他有点柔美的人也好，其实我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是是，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也一起在找这个状态嘛。 对，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大家一块儿帮我去找到这个角色的状态。 谦虚了，谦虚了。当时我就记得说是病娇，然后你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一说，外面说我们可以再病娇一点，再病娇。 我觉得我插话，我记得特别清楚，经常外面导演最常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有点猛， 对， 有点太猛，太鲁莽了。 炸哥都怀疑了，你知道吗？他说这都猛。 对，第二句是。有点瘦，就是有点太那样了。 对，他因为你病娇还不能软弱， 对对对， 他的病娇他是只不过是由于就是这个比较虚弱的那种。然后呢，后来终于调到了一个病娇的状态，然后导演说，可是他要帅， 对，又得帅，就是他说你要想你又强，然后你又惨，然后你又帅，你又虚，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对，我当时我一回头，我看他在旁边豆大的汗珠就流下来了， 狂热，哈哈，对，然后并且每一次录音，尤其是我都要把之前的，就是因为中间会隔一段时间来嘛， 是， 然后会把前面倒回来听听，不着急，我们先听了，先找找上一集的状态。 后来就是你已经进入状态了，但是还是需要就是外面导演在把控的时候，就是简化了啊， 嗯， 我当时我的。听到的是这样的，你说一句，然后外面说病娇， 对， 然后你说帅，再帅，再病娇，就是这 样。所以说对我来讲，就这个角色真的是还挺挑战的，对 对。 然后这是为什么说我在就是录那个就是明夜那段的时候， 嗯， 我给劲特足，因为我是战神，我终于可以战神了， 战神了， 哎，太开心了，对。行哈，这第一个问题哈。 那我其实那我那个，你一说到那个战神明夜那个，我桑九我也有点不适应， 啊，对，因为 突然我就变成卑微的小棒精，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当时那个状态，就是从那个有点张扬的，甚至有点现代化的那种思维逻辑的状态，一下就那样呢，就 本来我控你的， 对对 对, 对, 对， 结果就我，哎呦，我对你好百年， 对，就变成了那种卑微的爱，嗯，就变成那样了。对， 是的，是的，都要重新找的。 对， 仿佛在录两个剧，真的。 也非常感谢这个原作妈妈啊， 嗯， 对对，把这不同的角色写得非常的生动。 对， 嗯，好哈，下一个问题啊，还是问谭家劲的啊，说他虽然很强，但一直很苦逼啊，说演绎的又很好，说这个就问到这个角色让我印象很深的戏。其实蛮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戏少，就是我由于我整场整大段的戏就比较完整的戏会比较少，所以尤其在初段的时候，所以说可能有一些但凡多一些的戏的时候，我都会记得比较清楚。 嗯， 就比如说有时候他跟那个蓝安姑姑，他有一些那个沟通的过程中， 对对对， 他那个他有点力气重的时候， 嗯， 甚至于他小的时候去看那神女像不行了，就那种戏我都记得还蛮清楚 的。是 的， 是的，是的，你当时那个呼吸给的特别， 就那变态的样子， 然后特别复杂，特别复杂。 对， 嗯， 然后包括后续其实我会在过程中，由于本身角色和苏苏也会有更多的互动， 嗯， 我也会跟石门老师的配合下，会慢慢的去进入到那个角色状态。其实我还真的是蛮喜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去那个掏出腰那段， 对， 因为毕竟也是有一个 kiss 在里面，还就这种戏会觉得哎很甜很甜， 嗯， 然后结果就急转直下开始啊狂虐，对，然后包括在最后大家再过两周就能听到最后的那场戏，也是你们能够猜到的是某一场戏，但是我不剧透了， 嗯， 那场戏就很痛，非常的痛，对，就痛到，哎，到现在我都还想到我就嗓子就疼，就那种疼。 是是是，真的是， 嗯， 这个是一个拉嗓子的剧吧。 对对对对对。 嗯， 行哈。 嗯， 那么再问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来啊，是问咱俩哈，说第一季中目前啊，咱就先不说这个后边还没播到的那剧情， 嗯， 目前最喜欢哪场戏？为什么？这个其实也经常会问到哈。 我最喜欢的戏啊。 嗯。 我都特喜欢。 好好， 我跟你说，我真都特喜欢。你要说我就是这么说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实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桑九明夜，那个大概是两集多吧， 嗯， 两集多， 嗯， 就是整个我都特喜欢，因为它的剧情比较跌宕， 嗯，对， 人物变换也大。哎，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作为听众啊，或者是看剧本的这个读者哈， 嗯， 我们喜欢某一场戏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剧情， 没错， 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其实喜欢哪场戏更多的是哪个让我们录的比较爽。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哭啊大悲啊或者是甜甜的，它只要起伏有这个张力，我们会觉得特别过瘾，我们做这个工作， 嗯， 对，就整个那一段，就是我进入那个焦之后，就是桑九明夜那一段我都特别特别喜欢，张力特别大，嗯，然后因爱生恨，然后他们俩之间的那些误会纠结， 嗯， 都在一起冲撞着， 没错， 对，而且当时那个就大家都录挺累的， 真的累，并， 嗯， 且就那几场戏真是师母老师都快就录的都是你要休息一会儿不行了，我心脏疼，对， 真的是就是录到那种特别激情特别走心的时候，这个心脏突突突突就快蹦出来了，真的是，嗯 如果是问我的话，就是真的，反正我是觉得，虽然好像我们一季的时间很长，对吧？我们有将近二十集的这样的一个大时长， 嗯， 啊，但是好像名场面还蛮多的，就是 嗯， 能够让大家记得深的戏，包括我现在，比如说我问到大家，大家也会说出不一样的你们记忆很深的地方， 因为记忆点太多， 对对对，就证明咱们这个戏真的是蛮好的， 嗯， 所以说我可能会站在一个更偏技术考量的角度，会喜欢我最后那几场戏，就是最后那几场我在棚里一个人跟那儿，就那场戏，因为 你也爽了， 对对，我也在释放，就是为数不多我作为谭台劲的一种释放， 嗯嗯， 因为他一直都是那样， 对， 一直都是说你是不是不行，我弄死你，他一直是这种状态，但突然到最后的最后，他有一个迸发， 嗯。 他所有的情感在那一瞬间被引爆， 嗯， 但是他面对他的是那种排山倒海的能量， 嗯， 他又无法消化，并且之后又痛定思痛，一直很痛那个过程，所以说当时那个 我记得在里边录完之后，我能特清楚，我是一个还自认为还挺能喊的人。因为录了好多这种就是大戏嘛，乱七八糟，就是包括动画片也录了很多。我自认为我还挺能喊，但是那场戏一大套过来之后，然后后边还有一些正常聊天的戏，然后当然导演就说，你要不休息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我说没事儿，来吧，我都已经这样了。当时我一听，我怎么哑了呢？我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不开玩笑，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棚里把自己录哑了，然后 因为这种哑是之后再说话每一句都会哑， 对，每一句我都 失声了，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用了一些偏方，我就掐着自己的喉结，掐着自己的大拇指关节，就是要拎着这个劲儿把后边那个戏给完成。所以我还挺想听听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肯定会有很多瑕疵，但是我觉得至少感情投入就是技巧都不提了，就全是真挚的。 对， 大家可以听。 挂着声带，声往上整。 对，声往上怼。行哈，那么再下一个问题，还是问咱俩哈，说这个，又是这个咱们经常见到的，说如果想对角色说句话，咱们想说什么？但这次呢，是对桑九和明夜。 那我对桑九说吧，我就是桑九，我特别心疼你。特别心疼你的蚌壳，一定很疼吧？ 那好疼啊，那个对， 很疼吧？它掉进弱水之后，那个蚌壳，然后身上都是血，然后受伤，然后各种，你想对？ 我对明夜啊，我对明夜可能说一句话，就是，别老忙工作了，顾一顾生活吧，哥，就是， 你要知道谁对你好， 记着回头看。别老往天上看，对吧？可能身边还会有很多真的真正意义上在注视着你，在期待着你，在祝福着你的人，千万别让他们受伤。 哎呦， 你 要是早点懂得就好了。 有时候保护一座城不如保护一个人啊。 哎呀，深了啊，深了啊，上升了。 行哈。 哎呀， 好，下一个问题哈，来问题了，说是这个。又是常见话题啊，说是在录音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发生吗？这个东西其实就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这么虐的一个剧，趣事就其实蛮少的。 趣事就是有很多杂音 就是我们特别全情投入就浑身流着汗的时候，然后而且我们搭在一起录啊，就碰到那个桌桌椅椅，然后电视还响一下，空调还响一下，虽然那个空调就是我们录的时候完全不能开啊，但是它总响，是吧？然后就各种我们就得重来，重新再去酝酿。 我自始至终就还记得我第一次录音，第一次跟申木老师一块儿，咱们还在一个比较小的录音棚里，对吧？在那边，然后咱俩在一个很小的桌子，很逼仄的空间，咱俩在里边坐着，然后要凑一个麦。由于这是第一次跟女性配音演员同时在一个屋里边离那么近录音，我多少有点到底我怎么凑这话筒，我就老琢磨怎么凑这话筒 啊。是吗？ 对，我会有，我会有。对， 我没有。 但是就是因为咱俩之前其实聊的不多嘛，我就总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我怎么给人凑过去。然后同时呢，我就老惦记着就是凑那麦，我别太偏。然后一会儿导演说里边凳子响了，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前面词还少，主要是你的词多，所以说发出动静全是我。 大胆的凑啊！ 对不起，我又错了。对， 后 来熟 了， 我今天刚知道，小乖们刚知道， 熟了我就好多了， 熟了就可以凑了。 对。并且有，因为之前录很多项目的时候跟男生嘛，男生我们就可以勾肩搭背的录了，尤其是很多别的一些就是互动会多的戏的时候。但女生我总觉得，哎，我稍微把头探过来一点，因为 那个话筒确实要对正， 对 正才有最好的音质。 对， 要不然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搭着录的话，不能一个正一个偏，这个其实挺影响效果的。你以后不要有炸哥你这么大心理负担。 对，我是。我就害怕我太 push 了。行哈，再下一个问题哈，和上个问题其实可以联动啊，说是想问一问啊，哪个片段 NG 次数最多？咱俩其实都还好，是吗？我感觉每次录还都还挺顺。 是挺顺的，就是只要我们自己能顶住， 嗯， 就能过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由于被掏空啊，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是喊的有点脑子疼。 对，一方面是这个，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我就单说我在一些就是一词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术语的时候绕不过来。对， 这个倒还好， 对，就 念两次就过去了。 对对，我可能会绕不过来，就是。说来说去就给他绕，就是来回绕，来回绕，就 其实我们很多作品都是刚开始去找这个角色的时候会 NG 的比较多， 嗯， 大家一起找一找，到后面录着顺了，其实大家都进入那个角色状态了， 嗯， 就好很多， 嗯， 就好很多了，基本上都在前面。嗯， 好，再问下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咱俩啊， 嗯， 认为最甜的那场戏，刚才我们也都回答了，认为比较甜那场戏， 最甜那场戏，最甜。我刚刚说那个就是。桑九明夜那个里面不是有好多甜嘛，就又甜又虐吧， 嗯， 就那种， 嗯， 然后其实在就是苏苏身上哈，就是哎呦我当时那个弄得我热血澎湃的， 嗯， 就是那个桃树妖， 嗯， 跟桃树妖大战，就我去救你，就那段， 嗯， 当时桃树妖想困住你，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那台词我印象特别深，我说你死死拽住我，我说你干嘛，你松开，然后你说，哎，想办法，你就威胁我说，不然就一起死。 嗯， 我说我不会抛下你，我不会抛下你。 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你会？ 对，我就坚定笃定认为你会走。对， 就是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你会。 对， 我当时我都无奈了，我就是无力解释。这个时候，那个桃树妖当时那个藤蔓好像下来，啪就一下打，我就为了保护你，就中了一下， 嗯， 我就闷哼一声，哦，好痛，好痛。然后后来我说我都说了我不会抛下你，哎，就那段我就升华了，升华了， 嗯， 就是他不只是那种情谊，我觉得就是，哎呀， 这是有担当的人，其实， 就是我觉得， 对， 我另一方面我还觉得苏苏挺帅的， 对，特帅，伪光正嘛， 就我说我救你，不会抛下你，我绝不食言， 对对对， 先救了你，之后我再杀你，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 嗯， 对吧？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说我都说了我不会抛下你， 嗯， 之后你是用那种。惊诧的眼神看着我，你难以置信，没有情思的人，你就是一个人这么说， 对， 而且他也这么做了，他被打疼了， 嗯， 你知道，后来你也被打了一下，你说哇，原来你的 OS 是原来被打是这么痛啊， 没错， 对，其实这个是他们俩感情升华的一个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对对 对， 对， 嗯， 包括其实我甚至会对那个他被狐妖给。算是蛊惑了之后， 对七尾狐， 对他那场戏，对那场戏，其实他也明白这个是有蹊跷的，因为苏苏不可能会这样，在当时的阶段不可能会这样跟他说话， 嗯， 但那些话对他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是 的，是， 对，会让他动摇那么一下， 嗯， 会点他们那一下，就在那过程中，我觉得我会和角色一起去被这个东西所小鹿撞那么一下下， 嗯。大家其实都撞了， 嗯，对，都撞了， 都撞了， 对。好，下个问题哈，下个问题其实也是刚才都或多或少都回答到了，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录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该如何解决？其实 困难就哑呗， 就是对，就是录累了。 就还有那个，就是里面包括我跑啊，各种逃啊什么的，你也是各种 跑，各种被人挑手机。 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哈，我们要用那种比较弱的气息，去在棚里录的话，其实外面听起来特别假。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气息的，就是大小，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啊？你跑累了，是这样跑的，对吧？ 嗯， 就特别像小狗喘气，这个就这， 对对对，特别匀。 对，就是外面其实听起来特别假。那如何录的真呢？其实就是在棚里面呀。正好密闭的棚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空间，就是缺氧，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就真的是狂喘，然后喘到其实真的是脑子有点那个什么了，嗯， 然后最还有个问题就是当咱们在这个情绪比较激昂的时候， 嗯， 拔出一杂音就完蛋了，就得 重来， 就得重来了，因为我们我发现咱俩挺像，咱俩都不愿意从半道去接个情绪过来，尤其是整场戏很连贯的情况下， 就觉得很遗憾， 就很遗憾， 就 很 想从头， 我们可能更好，我们可能更好， 就想从头再来，然后就再晕，真的是就喊到缺氧，然后 就是缺氧， 但是出来会特别热，而且苏苏还老晕呢，老被你逮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就各种缺氧，然后就喘喘， 嗯， 缺氧喘，缺氧，然后， 嗯， 这个外面就是有一些巧克力啊啥的甜品啥的， 喝点糖水 补一补，就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说其实配音演员啊，大家都说配音演员是不是得有一副好嗓子，你得有一副好体力，真的 是的， 当你的核心练得好啊，你的气息顺畅啊，你就可能会就是腰腹发力是用正确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不那么累一些。好，再问下一个问题啊，说请问最令人揪心的情节是哪一处，当时是怎么处理角色的情绪的。这个 最揪心的就是很多都 狂揪心， 狂揪心就是那个桑九明夜那个， 哎，难受。 你记不记得当时在那个竹林里面，我就照顾你嘛，我说你摸摸竹子啊，闻闻花香啊，还带你那个泡泉水，还有我那个取蜂蜜的时候，花蜜的时候还被蛰伤了，就各种。然后最后那天就我照顾你那么长时间啊，最后我是要去出去抓那个小狼，就有灵力的小狼要回来给你补一下身体的，你知道吧？我出去一回来， 人没了 之后呢，就我特别伤心，特别失落。等后来我知道一些些的真相的时候，我就因爱生恨嘛。然后明夜跟桑九再见面的时候，明夜是想解释的，就是说我当时其实在竹林里给你留了暗语，就是我想说你等我回来，但是他也没解释出口。哎呦，就这段我这 对，当时录完咱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好好说， 对，就这种。哎呀太揪心了，就是这种错过然后特别心疼。其实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心疼，也别说是那个什么桑九说付出了那么多，其实明夜后来就他明白过来之后想去补救也特别可怜， 就是一对苦命人嘛。 是的， 所以说其实啊，刚才我看有就包括这个朋友问说啊，处理揪心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处理那种很大张力的情绪怎么，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当你们看小说的时候会被小说的情节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对，所以说由于它原著的能量足够强大，它会带着我们往这个故事情节里面走。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角色的状态把他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做到就 OK 了，这个时候他自然就会赋予一种能量去感染更多的人。对，所以说刚刚怎么那么吵，不好意思啊，我说话声音比较大。所以说也是得益于咱们整个作品的它有很跌宕起伏的剧情，有非常丰满的人物设定，以及有非常百折千回的故事，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作品啊，继续支持整个我们的剧组以及原作以及我们的配音演员，还有整个所有的 staff， 感谢你们，也非常 感 谢 你们。 好哈，还有个问题啊，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小问题了啊，就是我们收集的最后一个小问题，说又问我了，因为好像真的是因为谭探进的角色比较复杂，所以说好多人问我和这个角色有关的事，就说录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最初印象和现在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一定说不一样肯定是有的，但你要说真的有多么大的不一样，其实没有太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跟着作品在往前走，对吧，就是人都会慢慢的变化，就是尤其是在经历大风大浪之后，角色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是陪着 作品一起的成长，陪着角色一起的成长，所以说在这过程中，你说可能如果说最大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能尝试和他做一些共情，因为他在之前他没有情思，就很难共情嘛。 是的， 对，包括他的一些很乖张的行为逻辑。 是的，我们这个很难找。 对， 嗯， 就包括大家都知道说啊，这个人没有情思，然后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惨，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但是由于我不可能经历和他一样的经历。 是的，我们现实中谁也没有情思。 对， 都有情思。 对，也不可能成为魔王，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会努力在想，就是用别的方式去转移情感，说好像找一个类比的东西能类比到他身上去。那。到后来最后经历了和这个苏苏的一些事情，再经历了波尔浮生的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故事一直推到最后，我好像能把他的那个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剥开，发现他的内核其实也是一个渴望爱渴望被爱，但是又很拧巴又很痛苦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说啊，我好像能理解他，但是那个时候留给他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了，也是我比较感慨的，也唏嘘的一个地方。也希望第二季，他能有更好的故事。 是的，我希望他们俩第二季好好的。 真是。行吧，也聊了不少了，也感谢你们了。我们最后呢，咱们这样，咱们凑个整好不好？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现在是一个小时54分钟，咱们凑个整吧。 然后大家也可以，咱们弹幕可以互动互动啊，简单聊聊天啊。对，净虐谈谈净虐，好，谢谢你啊，提前给我剧透啊，提前给我打预防针啊。然后呢，这个首先我还是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直播其实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啊。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所有能够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对，感谢， 感谢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哈、啊，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把这部剧安利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对，就当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听那个东西，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并且价格也不贵， 他们让我们保护嗓子， 哎，没事儿。一定会保护嗓子的，因为拿这东西挣钱的没办法。呵呵，但是工作还是得努力的工作，对不对？ 我们会尽量去录到一个节点吧、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哑了会坚持，因为那个再录的那个情绪是没有当时录到那个情绪的好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我们是会录到一个节点再停的。 甚至于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哎，是感觉可能有时候的确是该留点遗憾，因为当时的状态真的会特别特别好，但就有些地方可能在技术上在后来翻过来听好像差点意思，可以更好，但在翻过来的时候可能反而很难有那样的状态，那时候 是 保留当时最好的状态。 是的 是 的， 对， 我们在当时尽力的就好。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整个戏包括我们的表演上的东西也好等等，如果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啊，欢迎大家提宝贵意见啊，就千万别啊，我们录什么都说好好，这样的话你们就失去了这个评判的能力了。还是要我们要听啊，辩证的听，然后如果我们都能够愿意去这是个我把这个东西叫做正向的内卷啊，咱们一块卷出更好的作品，对吧？然后大家都能够听到更多高质量作品是比较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 OK， 那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啊，这个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啊，也再次啊祝咱们的猫耳的 FM 八周年生日快乐！ 一定要等我们第二季 越办越好啊！对，也希望我们这个一起哈、啊，让广播剧流行起来。 对， 这是一个 slogan 关注猫耳、 多多关注猫耳。 猫耳上面其实有好多好听的。 对，有很多很多好剧。对，其实就是大家就，并且每个剧其实都有免费集，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感兴趣就点一点买一买，对不对？行吧。那么时间差不多了，该说再见了，朋友们。 是的， 对，我们也吃饭 了，都早点睡觉。早点睡觉， 早点休息啊。然后注意身体。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各地的疫情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的乐观啊，大家一定要千万千万注意，要多去做好防疫。 是的，是的。 行吧，咱们下次有缘再见，咱们剧中肯定会再见啊。 是的，是的。 拜拜了，朋友们， 再见。 爱你们哟。 拜 拜。